和机器人下棋。你见过下象棋吗？下象棋可有趣了，两个人面对面坐着，棋盘上摆着许多棋子，有兵，有马，有车，有炮。你冲过来，我杀过去，就像打仗一样，这是中国象棋。今天我讲个下棋的故事，讲的不是人跟人下棋，是人跟机器人下棋，下的是另外一种国际象棋，也有兵有马，不过把兵叫做骑士，就是骑马的兵。有个外国大老板很爱下棋，下的就是国际象棋。他呀，不下不输，老下老输。你说说，他下棋的本事怎么样？他下一回，输一回，输得眼睛都红了。有一天，他一拍脑袋，想出个办法来了。他花了许多许多钱，请来100个工程师，给他做了一个机器人，一个会下棋的机器人。机器人的脑袋里装了各种各样的下棋方法，你怎么下，他就知道怎么对付，本事可大了。大老板在报纸上登了个广告，我的机器人下棋顶呱呱，准都输给他。广告还说，谁要是能赢了机器人，就给他100万的奖金，要是输给机器人呢，得向机器人磕个头。这一来可热闹了，有的不相信机器人有那么大的本事，跑来试一试，还有的人想拿那10000块钱的奖金，也跑来碰碰运气。结果呢，这些人都向机器人磕了个头回去了。大老板得意极了，带了他的机器人坐上飞机，到处跑，到处呱啦啦叫，我的机器人比人还聪明。女士们，先生们，你们都是下棋的好手，可是你们没有一个人能下得过我的机器人，不相信吗？那就请你们每个人跟机器人下一盘。有几个人跟机器人下棋了，可不，全输了。瞧，那个大老板乐得直叫，我说嘛，我的机器人就是比人聪明。下面轮到谁跟机器人下棋了呢？大老板一看，哟，是个18、19岁的大姑娘。你没瞧见前面几个好手都输了吗？你敢跟我的机器人下棋？那个姑娘没理睬他，就往机器人对面一坐，准备下棋了。大老板很奇怪，就问，请问你是哪个国家的人？ 中国人。 啊，中国人，中国人。大老板装了个鬼脸，心里说，好吧，你下吧，看你等会儿输了不哭鼻子才怪哩。中国姑娘不慌不忙，先走了一步马。机器人想了想，拿起一个骑士冲了过来。就这样，你来我去的走了5、6步，机器人真的挺凶呢。可是机器人走了这几步，就让中国姑娘看出来了，这个机器人呀，是照着老一套方法在下棋，要是自己也用老一套跟他下，说不定真会输给他。中国姑娘真聪明，他换 了一个谁也没有下过的方法，走了一步马。这下机器人傻了眼了，他的脑袋里没有这种方法呀，也就不知道下面一步棋该怎么走了。比赛厅里静悄悄，只听见咯咯咯咯咯咯的声音在响，这是机器人在动脑筋。机器人想呀想呀，想了十几分钟才走了一步，可是又走错了，把自己的路给堵住了。这会儿中国姑娘就发起猛烈进攻，啪啪啪的把机器人打得手忙脚乱，最后把机器人的皇帝逼得没路可走了。中国姑娘正要吃掉那个皇帝，机器人吓得连忙举起双手，哈哈，机器人投降了，中国姑娘胜利了。比赛厅里立刻响起一阵阵掌声，大家都拥到中国姑娘跟前，跟她握手，向她祝贺。那个大老板呢，呆呆地站在一边，瞪着眼，张着嘴。人家问他，先生，刚才你不是说你的机器人比人聪明吗？大老板一边擦汗一边说，我说机器人比人聪明，哦，不对不对，我说人比机器人聪明。话没说完就拖了他的机器人溜走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